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陳七。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我覺得今年年初呢這個庚子年開局呢就請過城中著名的金融界人士兼玄學家陳七先生呢上來預測。咁呢若果各位記得呢在這個大約是五個月之前呢你所一一預測的事呢都中曬。我哋光明頂呢不嬲都係咁。唉真係我想唔中一單呢都唔得。喂俾一單我哋預測唔中好唔好啊，我連鑽石公主號我都唔中，我好唔安樂囉。因為呢啲福啊即啲福啊孭得太多，我驚呢嗰條命斷，即係孭唔起，知唔知？咁最好衰唔衰又搵到啊玄學家你陳七呢又講中啦。你嘅重溫你當時點預測今年運程先？ 今年呢咁你咪頭先講上公主號啊，其實我想回顧返十月尾我上過嚟嘅。咁嗰陣時我話你問我喂今年嘅經濟大情況如何，我話大洗牌。咁啊嗰樣嘢我話會負利率會出現。咁啊年頭我都。 今年十月講添啊。 係啊 咁未有武肺爆發啊。 未有嗱講真武肺我就話到明俾你聽。我真係冇咁嘅才能算得到。但我就講一樣嘢呢就係、是、一定係呢所有全國中央都好全部一定要開倉苦民。哦、即係話經濟大洗牌好大鑊 唔掂。 好唔掂。呢、這個我大膽 講中喎。個原因係乜呢你就厚道啊當時係咪我見你呢講嘅時候呢對住個咪呢即係面有憂戚之容。好似呢有啲乜嘢大難臨頭。你知呢我哋大氣電波係提供公共服務。若果你老人家當時講即有大禍臨頭呢我就驚呢踩界。咁所以呢你就好醒。 咁就叫做呢 曲講或者叫側寫話呢要警要大陸政府呢係要開倉派米係咪即係暗示係一個經濟嘅大滑波。咁你係冇講到呢、這個病毒嘅。 冇絕對冇我算唔到。我真係算唔到。 你真係厚道啦係咪不過你算到好多嘢係咪負利率啦仲有今年大亂啦。 係呀、啊。 是吧 是啊。 嗱即是如果回顾嚟睇呢我哋而家由呢个中国文化三千年呢即非常之丰富。呢科玄学呢即是鬼佬冇办法学得识嘅。嗱即是啲人话庚子年是大学嘅。呢个庚子赔款120年前。而家呢又嚟过。今年呢我哋睇呢个九宫飞星呢。嗱今年先讲庚子先嗱我就班门弄斧啊。庚呢就阳金子呢就阳水。 是啊。 本来呢就金水相生呢就有运行嘅。是吧 是啊。 不过一打开个九宫飞星呢大镬啦。点大镬呢嘿死啦。有一粒叫七尺呢就入咗个叫做中宫。 中宫今年啫是啊。 啊今年呢七尺呢麻麻地。尤其是呢好衰唔衰开粒叫破军星。一入中宫啊死啦呢、這个破军入中宫呢唉真係麻麻地。好啦都未夠大镬啊仲有一个呢、這个叫做啊四六啊入咗呢个西南。 啊陶生其实你都好熟啦有嘢。 四六呢就主文曲。嗱本来冇嘢㗎嗱就所以话点解即係我哋啲中国玄学呢都有正能量㗎文曲呢即係啲細路仔呢今年考试呀如果勤力读书嗰啲呢就算遇到逆境呢都会呢係不但係生存到而且发挥个正能量。所以今年如果啲妈咪如果細路仔勤力读书恭喜你呀不过大镬啦入咗呢个咁嘅四六位呢会有好多嗰啲文件啊文书方面嘅争拗即係契约啊条约啊協议啊而家果然啊 今个月啦 果然啊 今个月啦 大陆整个叫做国安法怼入嚟啊呢、這个香港啊同埋中英联合声明啊呢、這个历史文件之外正式呢个显示到一国两制作废呢、這个系咪呢个叫四六入呢、這个西南啊文曲空象反而 唔係喎我反而即係呢樣嘢当我发表我嘅预见啦 每粒星 所以我要请教啊， 唔好咁讲，我发表我啲愚见啦。每粒星有个有利，亦都有弊。 系啊系啊， 咁呢个就我哋成日呢排最 hit 讲呢个话题啦。咁我讲头先讲阿陶生你讲啦，破军其实系破旧重建，七尺系艰难，但系之后亦都会系好嘅。 哦， 而民曲其实有一样嘢， 系啊，本来好噶。 有时我今年都同你讲， 入咗个西南，好似话两体噃。 都唔系嘅，有时唔可以用表面嘅，即系阿陶生，你睇过九宫飞星啱嘅，但系我你都绝对明白有三年九运噶嘛， 系咁， 有多嘢要配嘅， 要睇其他因素。 系啊，咁啊，同埋有时好似民曲，我想讲一样嘢，民曲系大利。你话读书啱啊，其实有时可能侧边睇下，今呢段时间系大力网上教育、啊。 哦，系、哦，系、哦， 系咪个个唔识电脑都要识，要开住个 mon， 开住个电脑嚟上堂。 系， 咁啊，勤勤力又睇你个天分啦、啊。 系， 呢样嘢就有时我哋好似今年你话好多福，咁我好似你成日都提点大家啦，我都讲有时施比受更有福，今年我都话因为帮多啲人呢个人都舒畅好多，你提点咁多人其实是一个好事嚟㗎，就係、是、呢个你话头先讲国家立法嗰啲嗱，唔好介意，小弟真係算唔到呢啲嘢嘅，因为某啲政治嘅嘢，第一我唔識讲，我都要成日请教你啦，同生呢个唔係真事嚟嘅，咁第二样嘢你睇嘅事例咁好多嘢都要喺你學習， 互通有無，切磋下啫。因為呢個節目咧就好少能到玄學嘅，但我哋呢啲公共廣播係要兼容並包嚇、社會上三教九流啊， 係 士農工商咧，佢哋嘅趣味咧，我哋都要咧去照顧得到嚇。 係啊， 尤其而家咁啊，聽日又話人大兩會又 嚟 啦，係嘛？跟住就唔知六月尾立法，咁你而家都稍安無躁。睇睇佢聽日出嚟係點嘅狀況，同埋如果佢話六月底前立法，咁你睇下個中間嗰度點，我哋都分析過，所以我哋今日唔同嘅層面咧講講。 嗱，今個月啦，我又發表，我今年咧逢四年一闰，今個月咧係有闰四月嘅。 係啊，所以好多人話即係逢你呢個生仔同埋婚宴啊嘛，係咪？ 嗰、那個其實係即係要分析咧，就有排講嘅闰四月咧，今個月嘅月干咧。即系其实系身干，咁你头先阿陶生讲咗一样嘢咧，就文昌就化咗忌，文曲就化咗科，咁、我就每个月咧都会有自己嘅预测预见咧，就写出嚟。我话到明今个月咧就会好多说话之中咧，有好多美丽的方言，追债啊，谴责啊，话啲文件上出事啊。俗称讲坊间成日都讲系弹票、违约改变入面嘅規則都有嘅。呢、个就我自己少少发表嘅预见囉。咁、呢个闰四月就拉长咗嘅、去到6月12号嘅。咁听日嗰啲情况我就不敢去发表啦、因为我只知大家都系共度艰难，咁呢方面都系希望发挥多啲正能量，帮多啲人咯，我只可以咁样讲嘅就 系。咁样，咁你哋普度众生都啱嘅，系嘛？ 唔好咁讲，我冇咁嘅资格，咁就。 即系好啦，七哥，即系我想请 教。系啊，七德啦，系啊。 就呢个叫做阳金阳水咧，阳阳相克咧，吓呢、个会唔？我哋听阳对阳，会唔会系同啲？即系有特殊性倾向啊，嗰啲咧，即系阳啊男人咧，阳啊男人，男男之间即系相生会唔会系、即系喺嗰味嘢，或者系唔好讲嗰味嘢咧，即系喺嗰个另类嘅嗜好嗰方面嘅人士咧、会唔会今年嘅运程系好咧？ 嗱，头先我睇嘅咧，我就冇用阳阳相生嘅，咁、我今年咧亦都好大胆发表咗一样嘢，其实咧呢、个性倾向。其实咧，我不嬲都讲，其实佢冇得罪人，冇杀人，冇犯法咧。 系啊， 我觉得冇问题嘅。 天生噶嘛、 因为以前一路以嚟啲师傅留落嚟教落嚟，真系道德枷锁。其实好简单，几千年都有噶啦。咁、我就今年自己发表咗一样嘢咧。今年好多系男同性恋者 系 会公开表示自己出轨，我系中意男人，而女性嘅男亦都会多。自己话自己系出轨嘅，咁、我其实呢方面喺香港就觉得好似好异类。其实喺 台灣大陸呢即係唔好介意都其實好普及好普遍。 咁呢啲如果喺電話度有群組嗰啲我諗自己心照啦係咪或者啲爹哋媽咪突然間個仔仔半夜三更敲門入嚟媽咪我有一樣嘢收埋咗好耐。 咩呀 讀書唔合格唔係我都唔知點講好啊。哎呀我老母一聽到呢句面青啊，知唔知？嗱，即系今年一定好多呢啲夜半敲门啊嘅母子心情对话，会唔会？ 会噶。咁你都知道我咪话，亦都提咗一样嘢，有福享唔到。咁呢排成日都聚咗屋企啦，因为疫情， 啲老母好惊啊， 都好多 沟通啊， 要沟通。咁有时真系我自己嘅经验咧，呢方面算咧，有时有啲系先天，有啲系喺个运度转咗性取向都有，因为有时群体性咧会影响人嘅思维。 咁啊系，个阿妈转啦吓，你系咪今日去咗中环啊？系咪真系做啲暴徒啊？唔系啊，唉，啊，即系呢个学以前烧香烟，个老母听到个仔咁讲，唉，当堂放下心头大石，点知转念一谂，死会唔会系？仲衰过走去暴动呢於是个阿妈就咁问啦。吓阿仔你唔系话俾阿妈听你唔鍾意女仔嘛。喺呢个时候阿昌仔一开口就讲出一番惊天动地嘅说话啦。讲到呢度啱啱够钟去广告。 笑傲江湖光明顶。 嗱，咁呢個講庚子咧，係嘛？呢個陽金同埋陽水咧，確實啊，今年年初，有呢、這個一位阿趙家小姐出嚟come out，有一位本以前嘅紅 DJ 係 三點水一度都成為新聞人物， 係 不過後來被指為行為咧，有多少獨特。又出嚟认，喂呢个真系认咗你，系嘛？ 托啦，好彩。 嗱，呢个阳金阳水，我问你，会唔会其实唔系好利嗰啲女人做总统或者女人做领袖？嗱，香港有个有眼见啦。不过蔡英文就做得几好，佢系女人。啊，我谂啦，我明啦，会唔会啊？佢系一个特殊嘅女人，系有。即系我哋都知啦，唔使讲啦，系嘛？光明正大，佢系女同性恋者，而且睇个样子应该系玩男生嗰范，所以咧，杨洋咧又理佢 咯。呢、這个我唔敢讲，因为佢啲私生活我哋真系冇 从街行，台湾人都知啦。 我冇证实，冇实例，冇判咧，即系你问我，我不敢乱咁讲。我知道嘅嘢我就讲，所以我睇到嘅嘢就讲。 吓，嗰女人嘅嘢做领袖，今年真系唔系好好啦，会唔会啊？ 今年我都讲咗，即系亦都讲女人做领袖，即系当我哋嘅伟大嘅领袖啦。我都讲咗，今年所有其实官员都好，唔系净系女人啦，都系做又错，唔做又错，讲又错，唔做又错，系晚晚都瞓唔到觉。咁呢个事前我都讲咗噶啦，就系今年都系比较多动乱。我谂佢哋个都肾上腺上升，所以你上次问我。朋友俾咗我嘅盤係佢的話咧，佢應該係個心臟有事嘅。我哋啲 呢位 同我同名嘅人， 即係同你就一個七啫，你爭兩個， 佢 lucky 嚟噶嘛？佢 lucky 嚟嘅，但係個 lucky 個情況，大家希望 我覺得就係好啊，唔好啊！呢啲如果玩21點嚟三張七咧，睇下邊個國家卡先奴咧有啲賠三倍。21點 Blackjack 廿一點 三隻七 Triple 咯 Triple 啊倍 啱啱啊 係啊 我唔知啊澳門係咪咁啊 澳門所有賭場都係啊 英國唔係咁啊 唔知每個地方嘅賭場法例我唔敢講我未去過 777本來係大吉嘅係嘛 美國咪都係 lucky number 嚟噶嘛 lucky 係點知啊即係咁樣啊即係講起又講即係女人做官會唔會都有一條政治湯豬凳嘅命即係邊個咧？提拔佢或者边个曾经同佢亲密喺个 office 共事就死嗰个你会唔会坐监啊想连任又做唔到俾人蹬啊诸如此类。 唔一定嘅有时我都。 咁要睇返佢嗰个命格 咯。一来命格啦二来有时我都跟好多前辈有啲博士易经嘅有时我哋都识讲 物极必反，到某个位佢系受唔到，就会到尽就会回落嚟噶嘛。 系啊， 所以有啲嘢好多事都系有正反两面。 系， 即系而家成日讲利与弊啦，我都话咁喺易经上，我都时请教好多啲前辈啊，尤其是呢排我都跟得啊何文慧博士去易经，其实好犀利，佢亦都好多生活中同埋佢身价教解说俾我听，希望我都自己增长自己嘅内涵啊，即系听你光明顶啦，呢个唔系唔系，系事实嚟嘅， 得唔得噶？ 呢个通识科嚟噶嘛？呢个 何博士对易经好有研究嘅，即系佢用三只眼仔咧，阴阳两边咧，占卜咧，写过本书。 系有 系嘛？ 有啊有啊，佢仲有好多方面才能。其实你可能而家啲人唔知，其实廿几岁已经喺美国用英文教易经嘅，依、下唔佩服唔得嘅。我 呢个系威斯康辛大学， 冇错，系啊系啊系啊，你都好清楚 咧。才子才女咧，认识到佢位前妻阿梁凤仪博士。 哦，呢、這个我就唔知啦、 啊。你唔知咩？ 真系唔知。 我冇话你听。 呢度唔问嘅。 哦， 我唔会问嘅吓。 双双咧喺嗰处十月咧。就喺呢个密西密歇根湖边咧，啊就 一齐咧，清楚 就一齐咧，系牵手咧，系共赏啊，疯狂系嘛，咁然后咧卿卿我我系嘛， 啊呢啲诗人嘢唔使讲啦， 系七十年代初唔诗啊，呢啲琼瑶小说情节系嘛，咁啊公诸于好啊，即系呢啲系以前殖民地时代，啲才子才女咧又喺美国留学啊。嗰时又冇呢啲政治争拗，无忧无虑嘅日子，而家都一去不复返意咯。 嗯，就系中文大学一样啦。以前未填海可以餐厅仔，而家冇晒啦。 系啊，系嘛？ 系啊， 即系唔多浪漫喺中文大学，而中文系出好多人 啊，出好多人才，真系出好多，好多同中文大学啲老师教授都好有缘， 系嘛？ 真系好好彩。咁我有啲中学老师又系中文大学， 中大。 中大 呢个张湘庆知唔知？ 呢个我唔识。 常中豪啊， 啊常中豪识 啊，识。仲有一位阿刘殿爵啊， 啊呢个知啊， 过身冇几耐啦，几年啦。所以真系名师辈出啊。 哦，好多好多好多，就系 啱唔啱？ 系啊，教育界、历史界都好多叻人 吓。 中文教 时咧，八十年代人才济济，历史系好似有一位陆耀东。 哦，呢个我就唔知啊。我自己 翻台湾， 呢个我就唔知啊，就系、是、我依家呢排 写边间书院 我冇噶，我 冇啊， 中学毕业咋？ 哦，咁样。 我成日走入去，走 以为你中大高足添。 梗系，我冇资格，冇资格 吓， 冇资格。 哦， 我嗰间搬咗校舍执添啦。 边间啊？ 陈树渠咯。 陈树渠系校啊？点会搬校就迁居啫？ 迁居啊？咁我咪陈树渠有个中大啲好嘅老师教我啦。 哇，你都识噶？嗱，你又真系吓，又金融又玄学，同埋一手岭南派丹青咧，可知为香港三绝噃。 诶，梗唔系咯，不敢多，唔系有排有排 吓，绝对添啊！ 头先讲一绝就借啦。 你啲话咧，即系恕细佬咧，即系吓，即系你唔好当我冲撞吓。我觉得你老 啲话好好啊， 只系高过杨善心咧。是半皮啫， 未有资格，未有资格， 先高过半皮， 未有资格， 半级，我唔敢讲一级，所以咧，我有少少冒犯你， 唔好咁讲， 其实唔止一级嘅。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即系嗱，你讲翻呢个西南民曲啦，系嘛，即系有利嗰啲学生仔读书系嘛？ 科技嗰边啦，即系我哋都话网上教育。之前美國好 hit， 但係呢段時間個疫情咁，咪個個讀書都叻啦。 今年都係香港好多嚇、啊，即係中，即係嗱，尤其係咧第全港第一間大學 係 即刻醒目轉做 online 上堂咧， 係 就係九龍塘跟城大，分分鐘係全世界第一間，因為咧佢嘅校長咧一月初咧就已經咧喺校內開緊急會議，話呢個疫情啊。喺大陸一咁樣嗰陣時叫武漢肺炎啊，萬一落到嚟香港咁點係嘛？因為咧校長嘅國位咧係美國嘅核物理學家，咁於是咧一輪咧緊急會議啊，就二月一號已經咧由校長開始，全體教授即刻上 course， 一個禮拜 係 下令電腦操作 online 上堂，lecture。就結果由二月七號咧，就已經全校咧係行呢個 online 啦。係嘛？喂，校長帶頭要啲教授即刻上堂。 係啊， 操作由到七號咧就開始，咁啊使 而家好多人话喂 online 要唔要？喂学费嗰度系咪要回啲啊？冇得回，因为你成大 online 使到1000万，咩啊？嗱，个 license 成啦， 一来一系啊， 仲有嗰啲嗰个叫做咩？嗰个叫咩？英文词叫咩？咩 broadwave 系咪 啊？吓呢个我唔敢讲啊！呢啲 唔知咩？嗰啲 IT 人先识 啊，系啊 ，IT 啲人先识啊。 咁要抌多啲钱落去啊！咁而家即系佢原来咧，收尾发现喎，话呢个 online 咧上堂有好处啊！你讲得啱啊！即系成大嗰度 online 发现，原来嗰啲教授觉得平时咧，即系你啲学生一齐喺个课室度上堂咧，中国人嚟讲，华人嚟讲就细胆嘅，唔敢提问嘅，因为咧众目睽睽，佢惊问得肉酸咧，或者问得蠢咧，俾人笑。 系绝对系。 但系你 online 咧，嗰个教授咧就会即刻收到各自嘅学生自己屋企咧，佢大胆咧去 key 啲问题去问，所以变咗更加好啊。 系啊， 啊！所以变咗个 online 个教育咧，就冇侧边冇人咧，你变咗问问提问嗰啲咧，系会更加踊跃。 系啊， 同埋仲有咧，你成个 lecture 咧或者成堂咧系录影咗嘅。录影咗你中间第13分钟嗰条题你唔明咧，翻到去可以再睇。好多学生话翻睇嗰阵时就明啦。 哦，有时系。 所以话而家喂可能会带起到全球咧，嗱唔怪得剑桥咧出年都话带头唔好搞啦，出年玩多一年 online。 系啊，呢个系事实嚟噶。 啱唔啱啊？ 啱啱系啊， 因为可能真系转型，因为咧，我谂咧，英国佬冇死错人嘅，佢发现呢个 term 咧 ，online 咧，当然有辣有唔辣啦，就冇咗群体生活啦。你都知啦，即系以前如果有堂上吓， 系 啲学生仔，即系学生哥哥、学生姐姐沟女嘅时候啦， 系啊， 抢 lecture 吓就扮纯情，吓揸住本书，吓上个 lecture hall 就拣个自己睇中嘅。或者嗰条个女仔铲拣一个似靓靓仔仔似流星花园嗰、那个咁特登坐埋去啊，系嘛？咁啊，嗰个校教授喺下边讲，佢 又 揸住困住本书啊， 系啊， 咁叫隔篱个靓仔男生帮你执翻啊，咁然后散堂嗰阵时故意行慢啲啊，等佢追上嚟啊，有啲青草地嗰度又啊，过对面 canteen。飲杯咖啡咁啊！頭先個教授講得幾好啊！佢講本 reference book 唔知係邊度有咧嚇、啊！我借咗啊！我想唔想借俾你好啊好啊嚇！咁、啊、我哋去飲杯嘢先啦咁，咪喺中大 canteen 飲完杯嘢啊！哎呀，我本 reference book 喺我個宿舍間房喎、啊，不如咁啊！今晚你仲有咩堂啊？我仲有一堂Shakespeare 啊，幾多點啊？哦，4点。咁上到5点咯，系咁上完你上嚟我间房度攞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咁条女啊，哇咁靓仔，梗唔介意啦。 又系呢啲我 咁样拍着噶嘛，而家冇个个 online 系嘛， 所以咪头先你所讲文曲，我咪话有利有弊。好啦，第二样嘢我就头先讲你话校园生活咁啊，咁啱我又遇翻我咪话我中学老师啊，佢嗰日我一日同佢食早餐，我都好耐冇试过同佢食早餐。佢嗰日话开会就系因为个疫情啦，佢翻去开会，喂咩事啊老师？咁佢话佢系校长嚟嘅，即系唔怕讲，佢嗰个解释得我好欣赏。而家online 我哋要识与时代并进。第二样嘢，翻学系学做人， 系学冇错， 缩影社会 冇错， 呢个系佢嘅生活教育。咁我都即系听完之后，咦系，咁我亦都提咗一样嘢。我呢个真系要发表赞扬我老师，我唔系擦鞋。 系 佢话 online 有一样好好笑嘅，大哥阿逸航讲样嘢你听啊。开头 online 咧，觉得呢样嘢咧学习喺屋企出唔到街，原来个咧着睡衣啊，个披头散发啊上堂。咁老师因为睇到个 mon 咧，未必知道咁多，但系咁佢梗系啲老师好好就要汇报开会啦。咁啊，我老师就讲一句：得全部所有学生。你是学习翻学嘛，唔该着校服 ,online 都要着校服，要尊重自己，呢个系学习时段，你唔着校服都得，咁唔该你着返件运动衫，你 系 表示你呢段时间系学习，要听老师学习，即系呢样嘢我喺佢身上我又学到好多嘢嘅，即系呢个时间佢嗰个带领呢听到哇我都哇佩服佩服。 同埋呢个 online 上堂呢唔系话只系嗰个先生个 lecture 录咗之后订俾你嘅，系讲到明10点钟上堂， 冇错， 即系个 on time on time, on schedule, 和 online, 沒錯， 就是一定要当真的这样上。 所以不是要交学费咯。 所以要交学费，不是说啊录了之后你回阳光白眼到下午三点呢先至呢拿出来看。 是啊。 是吧，这个呢其实是训练一个纪律。 嗯 啊，不过话 online 我又问你啊，七哥你都牵涉到一啲即系教育方面嘅嘢啦。我又问你，即系咪好似玩21点咁？ 嗯， 个 lecture 咧就系、是、嗰、那个教授咧喺度对好多门去倒， 冇错系， 即系咧嗰啲 装啦，系啊，俗称 嘅上条装， 系啊。 咁啊五个闲咧，大家唔睇唔见对方系嘛？ 系啊， 净系嗰个 lecture 睇见 就嘅嗰个闲家做嘅。 咁我问你啊。如果有啲女生，生得靓靓地， 吓 吓，横掂你话斋，我朝头早起身突然噶，特登啊， 嗱， 吓个头唔系几梳，又着件粉红色睡袍，低胸，吓咁有一只对住个阿 Sir，online 对住，隔篱啲同学仔睇唔到，净系个 professor 睇到，吓睇睇下咁，吓佢又问问题咁，又梳理一下啲头发啊，露出一截。啊、粉、啊、雪白的手臂啊等等，我话咪呢啲好易嗨嘢。 诶，咁啊，我谂专业嘅教师， 我哋男女平权，仔都系， 仔都系，男女 仔都有个。 咁我觉得专业教师 粗到好似你咁大只，突然间赤裸上身，古铜色皮肤，就对住嗰个已经年华老去，但系独身嘅男教授咁样。 呢、這个我加插，可能呢个咧就唔系想。中学课程同埋小学课程， 大学啊，我讲 大学个课程都唔系呢个，可能咧系人体生物学嗰、那个教授教就会，咁我觉得呢啲教科目嘅嘢咧就应该唔会，或者系教健身会嘅，咁、我觉得我哋专业嘅老师唔会、 我哋平权咧，唔好净系讲异性恋吓， 系啊， 即系头先你讲同性恋今年好恶啊，我哋都讲讲嗰边吓，咁啊即系讲哇，啱啱讲开城大，即系有啲即系卧虎藏龙听众，即系话。这个 online 教育是一位 computer science 成大的名教授 Sam Kong， 成个设计的、即是香港我们很多人才是吧、 其实香港真的很多卧虎藏 龙，对不对， 很多卧虎 藏龙。online 呢这个是一个即是教育的新方向。唔怪得睇翻個九宮飛星咧，有啲道理。 其實我哋遲咗啦。我話咧，美國嘅 online 教育咧，都其實都好犀利，但係就未發展到我哋用視像啊，即係一同一時間我睇到50個學生啊，或者即係應該冇嘅，我估我聽翻嚟有20-30個學生咧，係一定即時聽到嘅，係睇到嘅，就係嗰個 system 我知道係有嘅，係 有噶嘛？ 有啱啱我遇著有一位咁啱上個禮拜新認識嘅人揾我解盤，原來一睇個盤係高人，原來佢就係做呢個 online 教育，咁啱，原來佢係好多啲廠去俾啲大學啊、學校啊用嘅呢樣嘢，係啱啱禮拜六啫嘛， 係咩？ 係啊， 哦，咁啊正，因為咧，我哋今日咧就係好多學生啊，高中學生復課，係係嘛，咁我哋睇到唔開心啦，300人咧係被捕啦，同埋明明睇到有一啲著白衫白裙嘅女生，點解會俾人當暴徒拉咗上警車咧？咁我哋睇到一啲聽日嗰啲報紙會登，呢啲女生係好行路，好有秩序，好有呢個淑女風範。佢哋邊犯咗邊條罪咧？係非法集會啊、恐怖活動啊，定係襲警啊？啱唔啱啊？ 嗱，呢啲我不識評論，因為我不在場。 啱啊！ 即係 乜？我都係睇到嘅。 我有啲新聞嘅嘢，我都話呢段時間真亦假，事實假係真，但我不在場，不敢作。冇 得我問啫， 係啊， 即係佢哋犯咩罪咧？係嘛？我冇話佢哋冇罪啊，係犯乜嘢罪咧？咁咪希望聽日社會 係啊， 得到一個公道嘅解釋啦，係嘛？ 係啊， 因為咧日日咁學生咁樣咧翻學咧，我唔相信特別一啲喺中環好多名校，嗰啲學生嚇上邊你數得出係幾多間你話？ 都好多咁我讲返我学生嘅时代，我着校服白衫白裤打交打到七彩都有㗎啦。 咁、 我都会被差 拉喎。 有啊，有时。 你走差就嚟盘。 我哋走晒㗎啦。因为嗰时冇咁多。 你边度㗎 咁多警察即係巡邏，我哋都比較清純啲。 即係嗰時係鄧光榮新法時代啫。 我嗰陣時我未出世啦，我未出世啊。 好啊，廣告翻嚟再講。 即是讲起 online 呢，这轮呢兴一个市题叫有利有弊，我们要平衡客观的。有利的我们讲了啦， 是啊， 即是这个是刺激到个学生提问的欲望。 嗯， 但有弊呢就是如果你今年那些就是英国读书那些尤其。是吧，就女生啊，或者生得靓仔那些。唔好趁住 online 咧喺度搔首弄姿，突然间露肩啊，系嘛？朝头早海棠春睡咁啊，款你嘅咩意思啊？ 系、哎，会有好多 教授咧 吓。咁呢个唔知啊，我未见过，我唔敢讲，我都话。 或者佢个教授喺度上堂讲紧呢个叫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场第二景啊。 嗯， 咁个女生就将自己个手提电话号码吓写出嚟对住个。Mon 啊，咁你系嘛？今晚十点钟咁啊，喂，会好多教授濑嘢啊！咁 我觉得呢个机会系好大会有啦，即系我觉得会有嘅，因为千奇百怪呢、這个世界， 千奇唔好啊！即系呢啲咧不道德嘅行为咧，我哋系唔应该做嘅。 嗯，系 吓，咁啊，即系讲翻，诶，讲翻。 系 咁多，今年而家下半年你点样预测咧？ 发表咗自己预见啦，个预测，其实我自己个。文章或者年头都讲咗，依嚟紧嘅六月、七月 系 全球经济最低点、最大镬。咁我嘅预测系自己嘅根据咧，咁啊有时啲图表数据啊各方面都有配合我，而我以天星嘅启示为主嘅。今个月咧，尤其是今年咧呢段时间，啊真系天花乱坠。第一，有啲唐话我费事讲咁多，系我哋所识嘅嘢啦。首先，土星、木星、冥王星逆行。咁加上呢就6月18到7月12。 旧历。 新历。 新历喔 ,618, 喔。又到水星逆行。咁都唔紧要，咁中间呢我成日都话最搞鬼嘅嘢呢永远就係个月亮又半月食喺6月发生同埋日食。呢几样天个天文现象出晒嚟呢咁我所讲今年就大洗牌就係呢段时间。咁我个经济个人向个思维呢我想投资各方面都好配合而家时事啊政治啊气氛啊咁之前嘅停顿出嚟嘅话我所讲系认为海啸之后就系退潮退潮就所有嘢见底最差最差最唔好嘅嘢出晒嚟即系可能喺间屋度啊咁我特登用张相嚟咁样表达就系咁解退潮我就要重新重建我哋、 有句成语话如果唔退潮都唔知道边个冇着泳裤啊 呢个系啊呢、这个系啊，成日个成语，我哋当成语啊。 见真章啊！ 见真章最惨嘅出晒嚟。 见真章，见长短。 系啊，同埋最惨嘅出晒嚟。 同埋软定硬都见埋，系嘛？ 系啲木咪软晒咯，浸到 吓， 软都转浸到软晒，本来硬都软晒啦。 一览无遗。 系啊， 所以呢个真系今年下半年见真章嘅事。你头先讲一个叫大变局都系啊，全球化而家甩， 系啊， 分分钟而家啲人惊紧港元。对美金 系 联系汇率，随时会甩。 其实我谂啊，陶生你比我更加清楚。 嗯、 美元讲嘅一样嘢，美国，你用我美金，你就要听我讲嘅。 冇错， 我话唔啱，你就系犯法。 冇 错，佢系全球通缉你。呢样嘢其实都系好大动荡。 所以最冇民族尊严嘅咧，就系揽住人哋美金咧，吓、叫挂钩。系嘛？ 咁嗰阵时冇办法啦， 唔系嗰阵时冇办法。咁而家咧， 而家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点解你要揽住美金啊？嗰、那个大髀咧？ 咁你应该早啲同中央讲声，同埋我哋政府讲声。 我哋边有资格讲？ 你呢个通识， 即系你知唔知咧？即系依家嗰啲裸鱼嗰啲渔民知道咧，海底有一只好多千万年嘅一种海产叫蚝啊！你知唔知啊？ 唔知， 即系好似大龙虾，但系圆顶嗰啲。 哦哦，知啊， 好似 A 点嘅啫，即系话女人发蚝就咁解啊。 哦， 发蚝 又学到嘢咯， 唔系女字边交通个交，呢个蚝咧好难写啊，系上边壳字边下边咧一条鱼咁。呢只呢种蚝咧系佢嘅雌性咧有个特征，系啜住嗰只渔船唔放啊， 吓 系嘛？所以嗰啲蛋家咧就话。发姣发姣 咁就咁解啦。 咁你一 又学到 咁你只港币你做咩啜住人哋美金系都唔放啊？人哋而家太讨厌你啊嘛，知唔知？ 嗯， 系嘛？ 所以惊招， 冇啊！我有民族感情，我今晚 唔系出到呢招咧， 我好兴啊！我今晚 咁啊，出到呢招咧，真系暂时有个最大嘅动荡，我都想去快，唔好介意，再拖冇事。 既然都不开心了不如分好个变强破釜沉舟最后之后就重建你所说的破军我宁愿这样做好过不是就是破军升入了中宫今年都很多东西重新建立是好事即是刚才说不敢说但刚才我说疫情我都说有利与弊我们的地球终于最乾淨就是這三個月這個喜馬拉雅山都見到我們都要有時看一個正面的東西負面的東西我們施比受變為福鍛鍊身體對抗今年這三個月是見得那個維港藍天白雲最多我未試過這麼乾淨真的所有重工業都沒有了汽車都靜了汽車消費氣 我們地球人類都是蠶食地球今次地球都告訴我收回你沒錯這件事我經常都說天收回我們收斂回我們這個我自己個人認為你是高人不會收回你一份我希望都是一個凡人大家共享開心那有什麼我們怎樣可以吹吉避空如果手頭有貨 我就不要說吹不鋸空,因為每個人買什麼股票,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經常說對倉,對倉做好防禦,這段時間是大風大浪 有些位置,要麼就拿股票,要麼就沽了股票 那些人問我拿樓,我說我不懂回答你,總之我說這段時間你做什麼都死,要麼不做 那就看了局勢,這個國務卿旁邊要正式宣布 香港已經不再是自治了是啊,這個不是金融那邊 金融中心地位不保接著就看路了說多了無謂了現在還說什麼道理違反基本法什麼什麼沒有了現在過了那個階段過了現在就是撕毀你的中英聯合聲明你又吹什麼他覺得頂得順他覺得你被美國佬欺負我現在一夜 反攻他覺得他受得起和你壞他覺得是這樣這個他覺得是就沒有說對還是不對你們自己人怎麼看你們自己決定自己想吧包括學生仔現在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候希望小心一點明晚11點